去认识一下比较好了啊，因为不然的话可能同学很在临床上疗效会变得不好。我就觉得我在班上啊，有一些同学他有一些比较怪怪的病跟我聊的时候，我发现我跟同学讲的话常常会是同一句话，就是有机会多吃补药啊，有机会多吃补药啊，好像就是好像这老师什么都不会，只会要人吃补药。可是当那个学生的脉证是虚劳的时候啊，你在他身体那么虚的时候，我实在没有把握帮他医那个病啊，就觉得他的那些病很可能是虚劳的一个副产品。所以这样的事情我想可能也是读这个篇章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大家渐渐会体会到的一个理解了。而张仲景呢，对于虚劳的这个辩证点，我觉得也给的非常好啊，有很多很重要的东西。我们来看20条啊，他说：男子平人脉大为劳，急虚亦为劳。我们呢，一般读古医书的时候呢，会觉得所谓的男子或者是男科女科，那个男科就是指不分男女的一般人，那特别提到女科的时候呢，才是在专讲女人的疾病。就像父亲主男女科，对不对？他的男科其实就是不分男女都会得的病，什么感冒啊，什么关格啊，什么肚子不好啊，什么的人虚啊，然后女科才是专门的女人病，另外还有儿科，那是儿童得的病，那一般是这样子在定义的啦。可是张仲景的书在说男女的时候，这一点的这个绝对性还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张仲景讲到桂枝龙母汤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有说男人怎么样女人怎么样，所以又好像张仲景说的男人真的是专指男人。而如果果真是这样的话，他的虚劳病他就老是说男人怎么样男人怎么样男人怎么样，好像古时候女人都不会虚劳的。那这件事果真是如此吗？我想不能这样说。所以这个地方，因为你要绝对的说张仲景说的男人就是泛指男女两种性别，我们不敢说绝保证是这样。可是你要说张仲景说男人是只有男人不包含女人，我们也不敢说是这样。所以这个问题是一直悬而未决的啦啊，就是如果有一个历代的一家想要站在其中任何一方讲出来的话，都会有点太用力，所以我们就姑且给予他一个通融啊，就是说这个地方虽然张仲景主要是在讲男人，但女生也可以看一看啊，因为女生也可能有一样的病啊，就大概是这个角度进入这个篇章。那平人呢，就是这个人并没有在生病，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他说你这个脉很大的人是劳症，对不对？可是你可能在感冒的时候，这个刚好比较发高烧阳明病的调子出来的脉也很大啊，对不对？可是那个是感冒啊。或者他说这个脉浮的人是劳症，那如果你刚好在感冒的时候，那不是脉也会太阳区块的感冒脉也会浮吗？但如果跟你讲说脉细啊沉啊无力是劳症，那你在得少阴病的时候脉也是细沉无力啊，对不对？所以你必须先把那个外感那些东西排除掉。所以正在生病的人的脉象，我们只能够照他这个正在生的病来判断脉，没有办法判断这个人的体质。必须在这个人没什么大病的时候，就是没有在感冒，没有在什么拉肚子，没有在盲肠炎什么那种时候，这个时候来把他的脉才能比较客观一点啊。所以就是男子平人他的脉呢，脉大为劳，急虚亦为劳。这两句话实在是听来是很矛盾，可是在临床上果然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气血不够，他的脉会很弱很弱，对不对？所以当一个人脉很弱很弱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气血都不够不流通，所以这样的人当然是一个虚人啦，是不是？所以脉拔起来超没力的人，那就虚劳的人。可是换一个角度来说， 人在很虚的时候，脉有的时候是会冲起来的，像血虚到极点的时候，像那种古代说的标准的当归补血汤症，它的那个脉跟白虎汤的脉几乎一样的，只是打起来没有那么有力而已，就整个脉都是浮起来的，只是底下空空的，那是很红的脉。同样的，如果你是在这个处理这所谓的阴症的患者，就是这个人的体质是很阴寒没有元气的体质的时候，你也会常常把到那种很宏大有力的脉。这是为什么？中国古时候人不是讲阳秘乃固，对不对？人的阳气越多的人，反而他的气是越收敛的，他的整个脉是比较沉稳的。那如果一个人的阳气很虚的，他这个脉是整个爆出来的。就像我从前不会把真武汤的脉，就是肾阳虚的很厉害的人，这个右手的这个尺部脉整个就像一个气球一样鼓起来了。可是我那时候拔到还以为说，你的肾很强哦，不知道，那时候不会。后来拔久了才慢慢发现，原来是真武汤的脉，就是肾阳没有的人，这个尺部脉会浮起来，是这样子的。所以当一个人的脉一弱到极点，或者说你看这个人不是多么有力气的人，怎么这个脉那么宏大，那他往往就是因为气太虚了，血太虚了，所以那个脉才会脱出来。而所谓的这个脉大呢，我也是两种都拔过。怎么讲？就是说有一种脉大是你把这个脉我觉得这个脉怎么这个形状，这还叫做血管吗？好像拔到那个意大利宽扁面一样，就是那个脉就是这样平平一大片的，就好像是那种很宽的河流没有水在流，就这样子扁扁这样流过去。像我的舅舅就是一个活得很精的人什么叫做心灵胜利法，就是因为他有在信那个什么教还是什么的，就是每天有念经所以遇到多不幸的事情都要硬的相信其实上帝是有保佑他的这样子，然后就一路这样子精过来。那我就有一次拔他的脉，我觉得就扁扁的就这样子，然后我就说，那刚好想到张仲景说这个虚劳病的人有一些特征比如说什么马刀夹阴，就是那什么淋巴会结块，对不对？我就问说，你是不是淋巴有一坨一坨结起来？他说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那种宽大成那样的脉，对不对？根本气血的流动就好像没有几滴水的河床，那个河面还那么宽，那这样子的话它的根本就是淤塞的所以血管会塞，淋巴会塞，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拔到那种宽宽扁扁的脉，你要当劳正医，可能是桂枝龙母汤，可能是小建中汤这样子，大家这个角度去想然后呢，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当人气血都很虚的时候，那个脉会脱气脱血，脱气脱血的脉就像阳明病那种宏大的脉了。当然你硬要仔细拔，会觉得底下有一点空，但是那个脉就是鼓出来的，整条脉都鼓出来的。那遇到这样的患者，我们都会希望说能够帮他补到他的这个脉能够慢慢沉下去是比较好。我们现在还没有教这个平脉变脉篇张仲景前面的那个把脉篇里面就讲到说，一个比较健康的人的脉它是比较沉的，是微沉的，因为阳气比较够的人，血比较够的人，这个脉是有他这个自我收敛的力量的。那你要说这个东西叫除了脉之外有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可以看那非常容易像人体的阳气汇聚在哪里，在督脉，对不对？就是人的背脊骨。而人呢，越是虚劳体质的人他的背脊骨越会凸出来。怎么讲？就是如果一个人是气血很旺盛的人，他的督脉是藏在里面的，也就是他的那个背后的肌肉会把你的那个脊椎那个地方包进去，所以他的，你看那种看起来很健康的人站得挺挺的，你看他背上最中间一条是凹进去的，对不对？可是像我们如果这样放松的坐着，你自己摸，你就会发现，有些人他的背脊骨是让你摸不出那个一节一节的感觉，就是藏在里面的。可是有些人就是放松坐直的时候，会觉得这人背脊骨一节一节摸得非常清楚。像昨天下课后，大方助教在那边东摸西摸的那我大概也算是很老的人了，我的背脊骨非常清楚，稍微驼背那一条就像那种老头子一样就是。 所以你要说把脉也可以，你说一个人放松坐姿跟别人互相摸一摸背脊骨，看谁的背脊骨最会凸出来啊，就是阳气虚的人啊，他的这个诸阳之会的督脉会浮上来啊，就是体质上就自然会这个样子。而当这个人背脊骨有点浮上来的时候，他就会坐不正。坐不正根据这个人什么人体的什么肌肉还什么的那个牵扯，他就会有后面这个张总您讲的痨病的那个什么手足烦的症状开始出来，就是背脊骨浮出来的时候，他就有一种有意无意想驼背的感觉。然后当他有意无意想驼背的时候，他在坐的时候手脚就会好像想驼背的人就会想要翘二郎腿，你知道，这是一起的东西，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种体质。那么我们在帮人把脉的时候啊，像面对老人家的时候，我想这东西是特别要注意的。如果你们家是有那种很老的长辈，他平常的脉，因为老人家如果要把脉，他就是脉啊一年比一年虚嘛。如果你发现那个人的脉已经鼓出来变得有力了哦，就危险了，就是这个人他已经到达生命的快要到尽头了。所以老人家的脉忽然变得鼓出来很大很有力，这种脉一旦把到了哦，当然有时候还是有机会救回来，但是通常来讲的话两个礼拜以内他就会找一个方法死掉了，就是救不回来。就我觉得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不管他是死在中医手上、西医手上或者家人手上，如果已经把到这样的脉，你就不要责怪任何人了，因为他其实只是选择一个方法离开这个世界而已啊、哦。所以把到这样的脉就算了。哎，丁助教，你们家前阵子死好几个是吧？那没有好几个，你有没有把到过？有没有把到过？ 我没有去把过。 哦，没有去把过啊、哦。我们家现在有一个正在。就是我这个礼拜常常跑医院哦，就是我外婆这个礼拜在进出这个加护病房。那这件事情其实也是题外话，但这一两天我觉得外婆的脉已经越来越强了，所以感觉上也不是很妙。然后就觉得说好像怎么最近大家家里都在死人啊，你们家今年死几个？ 去年一个，今年一个， 去年一个，今年一个，哦，那还好啊，很平均。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认识的那位医术很好的朋友，南投那一位，对不对？前阵他的网站上在讲他的父亲去世的这一段路程啊、哦。那当然我自己的话是跟我外婆算是从小算蛮亲的啦，所以我从前就是因为我外婆她是比较不喜欢我们家里面有那种中医西医的战争了，所以他就有跟我讲说他吃药保养身体就听舅舅的，就看西医就好。他说如果我要跟舅舅起冲突的话，他不如赶快去死。那我就觉得哦，好好好，那我就所以我就他的身体一直以来不太归我管了、哦、然后就是好像吃降血糖药吃的太久，人也实在虚到不行了，所以感冒咳嗽老不好，就是什么肺积水，然后呢送到医院去发现说心脏的血管什么三条动脉什么已经两条已经堵死，有一条只剩下一条缝了，马上就要死了。然后西医院就跟我舅舅说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选择，86岁的老太太动心脏导管手术基本上我们已经没有把握了，你这手术你还要动吗？不动的话可能今晚就活不过，如果动的话我们打显影剂可能他过几天肾脏就完蛋了。那我舅舅听到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就到底是要动还是不要动，然后就打电话给其他的舅舅跟阿姨哦，大家表决，然后就还是眼前如果能够不死那还是不死了哦，就去做这个手术，然后后就是这几天就来跟肾衰竭在奋战当中了啊、哦，就急性肾衰竭这样子。就当这个故事这样发生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说，我们中部这位医术很好的朋友，其实他医术大概是比我好太多了，就是。可能就是因为医术太好吧，所以看到家人给这个西医诊治哦，会觉得不忍心，所以会觉得说从头到尾吃中药会比较好，所以就变成好像跟家人有那种中西药的战争，说是气到什么撞墙还是捶胸口之类的啊、哦、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上礼拜知道这件事情，下课的时候就跟助教叹了一句，我就说这么痛苦的一种互动关系 难道就是医术太好的错吗？就是如果你医术烂到像我一样都没什么把握，那随便你要怎样我都没感觉，你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啊，当然每一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故事啊，我们不能随便批评人家这样对或者错，这个。但是我觉得我只能说我个人的经验啊，我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从头到尾是没有起情绪的。这件事情我自己也很意外，因为你知道，可能过去从我学医开始，然后我家的这外婆啊就一直吃西药，对不对？吃到今天，我有的时候我过去的几个片刻想到，如果外婆有一天出事，我可能会对我的舅舅有一种愤慨，说都是你们了，就要吃西药，所以把身体吃坏，可能会有那种愤慨的感觉。可是真的事到临头的时候，我发现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为什么？我觉得很简单，因为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不知道，我并不知道怎么做对他是比较好的。因为这个东西，老人家走他的人生的最后一段路，这个不比年轻人。你可以说这个年轻人生一个病，用中药对他体质比较好，用西药副作用比较多，你还可以讲这个得失。但是老人家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觉得已经开始有所谓的冥冥之力在接手了。那对于那种很多很多你未知的因素，我想我们人要保持某种程度的敬畏之心，就是不要自以为自己一定对。我自己是有这种感觉。所以面对一个老人家快要到离开世界这段路的时候，我认为我们的中医，我们学医的人不可以随随便便去 play God， 就是想要扮演上帝。那是我觉得那太超过了。就像是我外婆到底怎么离开这个世界比较好，我也不知道啊。你说交给西医一定比较不好吗？或者说谁的医术好就会比较好吗？我觉得这都已经到了不一定了。就像我从前有位师长辈，他的 祖母啊，离开世界的方法就是有一些病，身体慢慢在虚弱，然后在西医院住着也还算安稳，但有一天好像打针啊点滴的时候不小心有一个气泡，然后跑到脑部，然后就陷入昏迷，很快就走了。然后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礼拜二那庄子班的那些学生听了就说，哇，疏忽变成舒服啊。就是当你的家人被人家用这样的方法送走的时候，我想你甚至会有一点想要谢谢那个疏忽的人，对不对？因为反正已经走到那一步了嘛，啊，也不会再健康回来了，那他可以有一个很轻松的走法，不是不错吗？所以那种时候你甚至不会觉得我需要一个医术很好的好医生，就觉得医术烂的也不错，赶快解决掉就好了，不要再让他受苦了。就到那个时间点的时候，反正人一定会死嘛，长死短死都是死，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外婆呢，她这个心肌梗塞那个晚上做的这个导管，临时的导管手术，其实根本是做不动，就三个血管有两个根本打不通，有一个打通到一半的时候，医生已经手软不敢再做下去，说那么老人家这个显影剂再打下去根本不可能活了，就是做到手软然后停下来这样子。那然后第二天我们去探望外婆，看外婆在床上这样的，又不是很难过又不开心，然后这样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我就偷偷跟我表妹讲一句，我说上帝帮外婆买了一个可以比较舒服离开这个世界的豪华机票，我们好像把它搞砸了。就那天晚上就心肌梗塞，他不是走得跟王永庆一样高级吗？就是为什么要去感叹什么王永庆如果常常留意自己健康就不会这样心肌梗塞。其实我觉得到那种时候怎么轻松怎么好了，医术越烂越好了，就要比医术在我们人能够活的时候来比，就是所谓的药医不死病嘛，对不对？就是这个人如果是预定要活下去的，你把他调理的好，他可以多活20年多活30年的，这样的话我们来中医可以为我们做一些事情。可是走到那一步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要很狂妄的觉得你能够怎么样啊，就是诚实的面对自己的不知道，反而什么情绪都不会有。因为你想我要骂谁，就难道给我就可以把他医得比较好吗？如果让他很难过多拖很久怎么办？就这样就会比较幸福吗？都不会啊。所以 这种时候只要好好的感觉自己对于这个宇宙是有很多不了解的啊，那大概情绪就可以很平静吧。那我只是觉得说就是真的学医啊，我觉得到最后不要对于死亡这件事情还是要另外当做另外一个情况来看待啊，就是不要说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医术并不能够让人不死的，所以我们现在学很好，就是身体有什么不好我们可以尽量的保养啊，让自己活得比较舒服，那这样子学医也就觉得蛮有价值了，那再超过的事情我觉得就比较不归这个医术在管。所以呢这个脉大啊这件事情，我觉得张总提出这个事情是蛮好的，因为我们一般人哈，这都有一种感，有一种约定成俗的感觉，就是觉得哎呀脉越没力就是越虚，那这是大家都能够理解的。可是你常往往会有人忘记说其实脉很有力往往是很虚啊，所以这一半请同学一定要记得啊，所以当你看到这个人有这个那个症状的时候，然后他的脉却是非常有力的时候，那你要考虑他可能是劳症的患者啊，这是要知道一下的。然后呢再来这个男子面色薄者，诸可及王穴，促喘剂，脉浮者理虚也。这个地方张仲景也可能算是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人的脉会浮起来啊？虚劳的人的脉会浮起来。他说如果有一个人的气色很薄，所谓气色很薄就是这个人的脸色并不红润，看起来苍白苍白的，就是灰灰的，就是不红润的颜色。或者有人说面色薄是指这个人的脸上不够有肉，就看起来很消瘦啊。那这些可能都可以算，我们就看得宽一点好了。然后他说这个人的当一个人气色很差啊，那他说气色很差的人呢，你就可以问他，当我们看到一个同学气色很差，有没有同学觉得自己气色很差的啊？举下手。好啊，那我们随便抓一个庄助教来问好了。庄助教，你会就是他说主可及王穴，对不对？他说气色差的人大概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这个人阳气不够，一个是这个人血不够。如果一个人是血不够的话呢，他当然脸色就不会很红润啦，对不对？如果一个人他是阳气不够的话，那我们说的这个太阳经在介绍这个水的循环就上不来了，所以他就不是血不够就是会容易咳。那同学你们觉得自己很差的人有没有觉得自己好像很容易口渴？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哈。所以就是气色差阳气不够的人，他的主症可能是水上不来，常常觉得渴，或者我们用太阳经的说法常常觉得后脑勺发僵也说不定啊，这样子的一种感觉。那这样子就已经脸色差，然后又容易口渴，或者是拔到自己的左手脉觉得左手脉很没力，或者是空空大大的，那这样子都已经开始有跟虚劳沾上边了。然后呢他就说这样的人呢，那刚刚有些同学啊，我看刚刚有些同学他已经说气色，觉得自己气色差，也觉得自己是血虚，也觉得自己是容易口渴的人了。那我再多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会觉得促喘剂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会发生，就是有的时候觉得好像呼吸有点喘不过来，或者有时候坐在椅子上面觉得砰咚砰咚砰咚心在跳。那刚刚两关都已经合格人，第三关有没有人合格啊？举个手我看好不好。哦，也有，对不对？那这样就进入虚劳的世界了。欢迎你来做我的同伴啊。那这个，所以当你这样子一个分数一个评分表这样一路过来，发现自己都合，哎，那说不定你就已经进入虚劳的世界了。那这样的一个人呢，有的时候把他的脉会觉得，哎，这个人脉浮浮大大的。他说这脉浮浮大大，你不是很像感冒吗？我也不知道你虚不虚啊。那张老师就说，啊，脉浮者力虚也。他说这个人的脉啊，之所以会浮浮大大的，只是在告诉你，我是一个里面已经完全空掉的人了。就是一个人里面已经空掉了，所以他的脉拔才会空掉，就这样子而已啦。所以各位同刚刚觉得已经连破三关的同学，你觉得你的脉有没有浮浮空空的啊？ 大概没有啊。你们的麦大概是急需类的，对不对？不是浮空类的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大家同学用这样的减震，当然也不只是单条了，你可能是脉浮大，然后合乎另外几条什么，但是在这样的一条一条这样摸过来，这样顺过一遍顺过一遍，我们越来越能够感觉出来为什么我会被张仲景当作是虚劳的人啊，就是比较能够承认自己的现状。然后呢，下一个22条，他说男子脉虚沉弦。哦，这个男子脉虚沉弦，这个调调哈，最近大方助教已经没有这个脉了。从前那个经方本草班的许助教就是标准的这个脉，就是你的脉哈是浮曲中曲是达不到的，或者你干脆就把你的尺脉就好。然后呢，浮曲中曲不太有，压到比较底下才觉得有。然后呢，你压到你的脉，感觉到你的脉哦，它的跳动不是那么舒缓的一条，而是比较勒的，有一点勒紧紧的感觉，就是勒起来的感觉，就那个脉是比较细比较绷的，而不是舒缓的，沉而有绷住。然后你再往下按一下，觉得这个脉其实也不是多有力，再往下按就断掉了，并不会真的说按到底它还能够跟你抵抗。这样子的脉的人恐怕不少哦。有没有人是这种脉？举个手我看。有哈。他说这样的人呢，他先说无寒热，因为如果你是得那个什么少阴病什么的，也会有这种脉啊。那我们就先把这个感冒去掉。那请问刚刚有这个脉，我觉得有这个脉人不止一个吧，这种脉的人会很多的啦。虚沉弦的脉，再举个手我看看。就把到沉脉才有，然后感觉那个脉是绷成一条的，就是不太没有这种宽开展的感觉，是绷起来的。哦，对哦，这个季节大概比较少，因为这个季节是秋天，秋天的时候弦脉会淡，弦脉会变比较淡，这种脉如果是别的季节把它会比较清楚。好，那后面刚刚举手这个自首的这位同学啊，那你会不会觉得短气呢？就觉得好像呼吸不够深。那各位同学，你有呼吸不够深的感觉的举手，就觉得自己呼吸好像就在胸口这边动一动，好像没有那种一呼吸就一直到肚子到脚大腿那种感觉哦，好多哈。那他说里急小便不利，里急的定义在中医里面太多，所以我们现在不能说它绝对是什么。首先有人说里急是觉得小腹有绷紧的感觉，这个这样子问其实很糟糕。各位同学觉得小腹绷紧的举手，没有吧，对不对？其实我们不太熟悉小腹绷紧什么感觉。那女生会月经绞痛的举手哦，也没有啊，大家都很顺哈。那这个里急有的时候是说这个人老爱跑厕所叫做里急，或者是小腹绷紧叫做里急，或者肚子绞痛叫做里急，所以定义很松。好，我们就姑且放那儿。然后小便不利，小便不利当然就是说常常跑洗手间啊，对不起，助教要换个袋子。